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起落的不能停。忽而忧，忽而喜，日夜原来我不曾眠意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的不能眠。忽而醉，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，是我熟悉的曾经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起落的不能停。忽而忧，忽而喜，黑暗原来我不曾免疫。我忐忑的心，我忐忑的心，辗转的不能眠。忽而醉，忽而醒，这样的陌生的自己，是我熟悉的曾经。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，请听温岚演唱的《一加一等于零》，陈倩倩的《每天每夜》。 时候是这么样的。

就算挑战彻底放松，三分钟。 在梦中擦亮 是太可笑的放弃，直到被寂寞一甩才领悟到爱。原来可以面对我的害怕，没必要，但我往后退什么都没说，走得很心碎。 And now I'm coming home。 下一站回味，回味你曾经错过的好听歌曲。我们来欣赏井冈山的《远在风中》，林志炫的《一个人走》。 那是谁在风里行？ 留下一路寂寞回来吧，你可知我的心。